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人民大学站到了。 2014年9月，我背上行囊离开家乡，一路颠簸，开始了我在人大4年的求学生涯。师姐您好，经济学院是在这里报到吗？ 是的同学，麻烦出示一下你的 passport 和录取通知书。 给。 好，麻烦在这里登记一下。好的。这是学院的相关信息，师弟，你可以先去平原2楼整理一下宿舍。 那个平原2楼在哪里啊？ 这个，你看啊，从宁德广场出去，一直往前走，岔路口左拐就是了。 好的，麻烦师姐了。 没事。 平原2楼，哎，就是这儿了。117。119，这么小，水泥地，太简陋了吧？当时嫌弃的不行，但这之后的4年，我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起居生活，它的确其貌不扬，但在偌大的北京，它就是我的家。同学您好。 师兄您好， 我是校广播台的，这是我们的介绍。师弟对播音有兴趣吗？ 有啊，我高中就是校广播站的。 啊，那太好了。9月15号晚上我们在学生活动中心有一场宣讲会，师弟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来听一下。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间萌新如我也成了老腊肉，忙着招新，忙着扫楼，忙着宣讲会。 传言江湖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上谈天文地理，下说风土人情，这群人都汇聚于一个地方，中国人民大学人大之声广播台。9月15号学活东厅，9月17号教二四层，人大之声广播台。这位少侠，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人大之声招新宣讲会的现场。当初心里纳闷，师兄也不过大我们一岁，却总是叫我们小孩，直到现在自己也当了师兄，才发现男生小孩满满都是护犊子。一晃眼的功夫就到了大三，宿舍里的几个学霸哥们儿交换的交换，实习的实习，早上一睁眼寝室里已经空空荡荡。哎，不想那些了，赶紧学会儿习。不背了，一上午就看了两页，什么玩意儿啊。哎，真羡慕他们学分借3.8的，说保研就保研了。我这半吊子不上不下飘在边上，能不能保研还有点悬，真是前路未卜啊。要不出国呢，可是现在考托福准备文书是不是有点晚了。哎，算了算了，也拿不到全奖，还是别给爸妈添堵了。总不能直接工作吧，我一个不谙世事的大学生被他们卖了都不知道。不合适不合适。唉，还是好好学习是上策，可要是实在保不了研呢，大不了我就考研，不就是头悬梁锥刺股吗，在囚室搭个床，天无绝人之路，稳住稳住，能赢能赢。一二三，茄子， 来来，快来快来，快帮我和舍友拍一张。 哎呦，老五，你毕业后去哪儿啊？ 我已经找好在北京的工作了，在一家证券机构当经理。 行啊，你好好干，以后可得多帮帮我。 别扯，走吧，咱哥几个今天可以好好喝几杯。 我一定要把你灌醉。 走走走，我还不信了你能把我灌醉。 好了没有啊？快点，就差你了。 啊，来了来了，今晚不醉不归。 我来自财政金融学院，我喜欢人大。 我来自外国语学院，我喜欢人大。 我来自理学院，我喜欢人大。 我来自社会与人口学院，我喜欢人大。 我来自信息学院，我喜欢人大。 我来自国际关系学院，我喜欢人大。 我来自劳动人事学院，我喜欢人大。 我来自培训学院，我喜欢人大。 我喜欢人大。 我来自法学院，我喜欢人大。 我来自环境学院，我喜欢人大。 我来自新闻学院，我喜欢人大。 我来自统计学院，我喜欢人大。 我来自经济学院，我喜欢人大。 青春带走了什么？ 六月的阳光干爽热烈，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我们身上，也洒落一地的回忆。四年光阴弹指一挥，竟已到了毕业离开的时候。还清晰记得入学时的踌躇满志，还清晰记得一勺池旁的欢声笑语，还清晰记得民法台阶的新年倒数。一切仿佛昨天，一切又近在眼前。那段最辉煌灿烂的时光，那曾经的快乐与忧伤，都随着毕业永远的留在我们的回忆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家好，我是主播金宇泽， 我是主播杨琛琛，让我们以故事相邀，以音乐为品，一起走进歌曲背后的故事。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首歌《领悟》。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领悟是李宗盛花了两年时间写给辛晓琪的作品。彼时辛晓琪与相恋11年的男友结婚之后又分手，正遭遇人生中最为挣扎的时期。 MV 拍摄期间，辛晓琪甚至难以自禁，边唱边哭。最初李宗盛对辛晓琪说，抱歉，这首歌可能不会红。辛晓琪哼完简谱之后表示，没有关系，我唱好就行。然而这首歌一不小心就唱了20多年，甚至传唱至今，延伸为经典。这正是创作者与演绎者不谋而合的共振。时逢李宗盛和朱卫英的第一段婚姻走到尽头，这首情绪跌宕的作品记录了大哥彼时的真实感悟。那句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事后不仅出现在李宗盛为朱卫英所撰写的新书序言之中，更被他用在了与林忆莲的离婚声明当中。2013年11月16日，既然青春留不住北京站，李宗盛在演绎领悟时甚至唱哭了自己。 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别再为爱受苦。 下一首歌，让我们来聆听《我是真的爱你》。 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 电影《霸王别姬》那首久唱不衰的《当爱已成往事》是李宗盛与林忆莲的第一次合作，但二人是分开录音，未曾见面。不必在乎我是谁是李宗盛第一次帮林忆莲创作，而《我是真的爱你》则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我歌里的故事，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别人的，有时候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就找个很厉害的歌手来唱我的歌。《我是真的爱你》最初收录于张信哲1993年发行的专辑《心事》，从《当爱已成往事》到《我是真的爱你》，与林之间无法回避的感情故事版本无数，白驹过隙，愿意相信哪一款已经不重要。而从《我是真的爱你》中听说爱过的人彼时的真诚就已足够。 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我想我是真的爱你。 我是真的爱你。 第三首歌，让我们来听一下韩红的《天亮了》。看过05年315晚会的人们可能都还记得晚会最开始的那首歌《天亮了》，这是歌手韩红自己创作并自己演唱的。而在这动人的歌声背后，隐藏着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1999年10月3日10时20分左右，在贵州马岭风景区，200多名游客在马岭河峡谷谷底唯一的缆车乘坐点等待乘坐缆车去山顶吃中饭。11时10分，一阵难以想象的拥挤之后，面积仅有5-6平方米的缆车车厢竟满载了35名乘客，又一次缓慢上升。10多分钟之后，到山顶平台停了下来，工作人员走过来打开了缆车的小门，准备让车厢里的人走出来。就在这一瞬间，缆车不可思议地慢慢滑了下去。缆车缓慢滑行了30米之后，便箭一般地向山下坠去，一声巨响之后，重重地撞在了110米以下的水泥地面上，断裂的缰绳在山间四处飞舞。在缆车坠落的那一刹那之间，车厢内来自南宁市的潘天林、贺燕文夫妇不约而同地使劲将年仅2岁半的儿子高高举起，结果这个名叫潘子浩的孩子只是嘴唇受了点轻伤，而他的双亲却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事故造成35名乘客死伤，其中14人死亡，死者中年龄最大的只有40岁，最小的才7岁。经调查，事故的发生是设计上有严重缺陷的缆车超载造成的。在生和死的瞬间，父母想到的并不是自己，他们用双手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儿子，这就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父母的爱。这个生命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歌手韩红，他以这个令人震撼的事件，并以小孩的口吻创作了《天亮了》这首感人至深的歌曲，并经过多方联系领养了这个大难不死的小孩。就是那个秋天再看不到爸爸的脸，不要离开，不要伤害，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的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一个人在世界上学会坚强。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我愿为他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看到太阳出来。他们笑了，天亮了。 接下来，让我们聆听黄杰的《安妮》。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 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安妮》就是描写王杰的初恋故事，女主角就叫做安妮。英法混血儿，17岁的时候，王杰在一次舞会上与她相识，纯纯的爱并没有持续太久。分手后，女主角却因一场车祸意外身亡，王杰为了纪念她，便写下了这首歌，歌名也采用了女主角的名字安妮。安妮写的是王杰的初恋，在一次学校的舞会上，角落里坐着一个漂亮的女孩，王杰的同伴为了看她的笑话，在明知那女生腿有残疾的情况下叫王杰去请她跳舞，而王杰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了。当女生问他是否确定邀请自己跳舞的时候，我们的杰仔点头确定，女生兴奋地站起来走了2步，脚发出咔嚓的声音， 王杰才知道实情，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跳完那一曲。之后王杰因此与那女生不断接触，直至发生感情。后来那女生发生车祸死亡，而王杰在痛不欲生的时候就为这个女生写了这首歌来纪念她的初恋，于是安妮应运而生。许多年过去了，我们再来听她初恋的故事，听歌中的伤感，品只属于王杰沧桑的嗓音。 第四首歌，让我们来听一下唐磊的《丁香花》。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多么忧郁。 2004年，一首叫《丁香花》的网络歌曲感动了中国。这首歌的作者和演唱者名叫做唐磊，是深圳的一个网络歌手，各大媒体把他誉为刀郎之后中国第二个自下而上的红歌星。然而你可曾知道，在这首歌的背后有着一个比歌曲还要凄美的故事。曾梦婕是个苦命的女孩，刚出生不久父亲就撒手人寰，母亲把她送到远在四川的伯父家。梦婕从小体质就弱，经医院检查梦婕得的是严重肺炎，并发脓肿。一次意外事故又使他的右肺被全叶切除，成了地地道道的残疾人。梦婕在网上结识唐磊，当时唐磊没有想到这个网名叫做丁香的女孩是个病入膏肓的绝症患者。2004年1月，丁香突然在网上给唐磊发了一个信息，问他在哪里。事后唐磊才知道，丁香是专门来北京找他的，他只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亲眼见见唐磊。随后的几天，唐磊一有空就去医院看望丁香。当时他正在筹划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想了很多方案都不理想，特别是专辑主打歌一直没有眉目。丁香在一本楹联书里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感触特别深，就跟唐磊说，你不是为主打歌苦恼吗？这首歌应该定位在凄美上，用木吉他伴奏效果一定会很好。这句话使唐磊如梦初醒，他抓住丁香的手激动地说，知我者丁香也，我专辑的主打歌就叫做丁香花，我一定要写好把它送给你。当这首歌传唱开的时候，时间到了2004年2月14日。这天夜里病榻上的丁香多次休克，就在这天深夜一阵猛烈的剧咳之后，丁香冲着唐磊讲了一句，我坚持不住了，原谅我。之后他闭上了眼睛。 那坟前开满鲜花，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你看啊满身遍野。 让我们以一首经典的卡农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收尾。 Parky Bell， 德国人，十几岁的时候战乱使他沦为孤儿，流浪到英国的他被一个小村庄的教堂琴师收养，之后他天天听琴师弹琴，耳濡目染地学会了钢琴。旁边镇上有个女孩子叫芭芭拉，家里有钱有势，芭芭拉是镇上最漂亮的女孩，自从到教堂听了她的曲子就爱上了她。很多有钱人找上门向芭芭拉提亲都被拒绝了，因为芭芭拉只喜欢他，但是一直不敢表白。后来找了个理由说要学钢琴，芭芭拉说自己热爱音乐，希望可以找个师傅拜师学艺。 Parky Bell 收下了这个徒弟，但是芭芭拉的目的并不是弹琴，几乎不把精力花在钢琴上。遭到他的一再责骂，芭芭拉心里委屈，但仍一直跟着他，希望他有一天能明白自己的心意。终于有一天他对他说，你走吧，你真的不适合弹钢琴，而且你也不喜欢钢琴。芭芭拉听后暗下决心，不要说我不行，你听着，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弹琴，半年后我要拿到本地钢琴比赛的第一名， 镇上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女孩钢琴大赛，芭芭拉天天练习，废寝忘食。半年一转眼过去了，芭芭拉参加比赛果真拿了奖。她想拿奖杯去找 Pucky Bell， 并向他表达心意，但当时政治战乱，他已经被征去打仗。芭芭拉知道说，好，我等他回来。而 Pucky Bell 在芭芭拉离开后才发现，没有芭芭拉在身边，自己少了很多快乐。其实很多事情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在芭芭拉离开后，他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不知不觉爱上了芭芭拉，只是因为他学琴不努力，恨其不争，所以就埋没了对他的喜欢。他准备了一首歌作为向芭芭拉求婚的礼物。当他完成了卡农的三分之一时，他被召去打仗了，在战乱中多次都是九死一生。每当心中不舒服的时候，都会想到芭芭拉，想到教他弹琴的日子，那段时光真是值得怀念啊。之后他完成了卡农剩下的三分之二，芭芭拉等了他三年多，期间村长儿子看上了他，他很清楚芭芭拉已经心有所属，就叫人从前线运回来一具碎尸体，说这是 Pucky Bell。 Pucky Bell 没有父母和亲戚，没有人可以对证，芭芭拉相信 Pucky Bell 是真的死了，趴在 Pucky Bell 的尸体上痛哭了好几天。村长的儿子买了很多礼物去提亲，芭芭拉没有理睬。三天后的晚上，在 Pucky Bell 教芭芭拉钢琴的教堂里，芭芭拉割腕自杀了。在芭芭拉自杀后两个月， Pucky Bell 回到村里，他从村民口中知道了芭芭拉的故事和他为自己做的所有时候悲痛欲绝。他找到了芭芭拉的家人，问他葬在哪里，他家人不肯告诉他。随后的一次礼拜， Pucky Bell 召集他们村和芭芭拉村上所有的人弹出了卡农，在场的人落泪不止。最后让我们来感谢导播张焕丽、李佩琪，采编田梦颖，宣传陈俊一。 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如何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这一期的音乐呢真的是暴露年龄啊，你听出来有哪些动画片了吗？ 当然，我可是中华曲库好不好，有哪吒传奇、红猫蓝兔七侠传、百变小樱和围棋少年，对不对？ 嗯，说到这儿呢，我就会想到以前我们会因为一个动画片然后做一些傻乎乎的事情。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动画片叫守护甜心，就是说的一些迷失过自我的小孩，晚上只要真诚的许愿，就会收到一颗属于自己的守护蛋。然后啊，我就每天盖在被子里，特别小心不让别人听见我的愿望，然后就每日真诚的祈祷，就希望我能下一个蛋。 哈哈，对于我来说，我最喜欢的动画片大概就是大耳朵图图了。从第一季到第五季，从2004年到如今，三岁的图图依然一本正经地讲着糊涂道理，风风火火的妈妈张小丽头上还在冒火，方脸爸爸胡英俊拉小提琴还是那么难听，还有人挨饿作气的假小子刷子，娇俏可爱的乖乖女小美，聪明优秀的壮壮哥哥，他们的童言稚语至于日常陪伴我长大。就是到了现在寒暑假，我还是会陪着弟弟守着少儿频道重温自己的童年。所以说好的作品真的可以在记忆中，在这个世界一直停留下去。 是的，今年呢似乎是一个充满怀旧气氛的年份，很多大家的童年回忆都集体复苏了。 魔卡少女樱的再播又掀起一阵怀旧高潮呢，那些下课放学以后第一时间冲回家看动画片的记忆立刻就回来了。本期节目呢，我们从微信知乎上收集到那些年给你印象最深的动画，来看看都有哪些吧，你是否都看过呢？ 魔卡少女樱就是我们说的百变小樱，讲了一个四年级学生木之本樱与父亲哥哥三人一起生活。一天，小樱在父亲书房发现了一本奇怪的书，那本书呢是会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的库洛牌。为了回收散布各处的库洛牌，小樱成为了魔卡的捕获者，并为此不断奋斗着。 神厨小富贵的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身手不凡的神厨小富贵苦练18般厨艺，就在他成为首席御膳大厨时，却又被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在小富贵百般努力下，他终于得到了18把金厨具，完成了爷爷的心愿，把洪家菜发扬天下。 围棋少年故事以明朝末年为背景，讲述了对围棋有特殊天分，在学习围棋的道路上历经艰险的天赋少年江流儿的成长历程。 有个网友说，小时候看了围棋少年，会在下棋的时候故意做作的用两根手指夹起棋子，以显示自己特别厉害的样子。 看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哈。接着呢是海绵宝宝，事情主要围绕着主角海绵宝宝和他的好朋友派大星、邻居章鱼哥、上司蟹老板等人展开。场景设定于太平洋海底一座被称为比奇堡的城市。 中华小当家，其内容描写中国四川省的年轻厨师刘某星学习厨艺，获得特级厨师资格，结交许多对于厨艺有共同志向的朋友，及最后与黑暗料理界的对抗过程。 网友说，小时候觉得小当家特别厉害，他做的每道菜都在闪闪发光，而我做的每道菜都在发黑。 红猫蓝兔七侠传系列是2006年推出的一部长篇武侠动画连续剧，是中国首部武侠动画电视连续剧。它构筑了一个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江湖，倡导要坚持善良与正义，心怀天下苍生。这里面的感情其实也是真实而纯粹的。 接下来回复很多的还有《小鲤鱼历险记》、《数码宝贝》、《神奇宝贝》、《猫眼三姐妹》、《天眼》系列的，就不一一为大家介绍了。以上顺序都不分先后，都是网友推荐给我们最受欢迎的动画。 小时候的每一部动画的出现都会对我们每一个人带来不一样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些动画的存在，我们的儿时生活才会更加的丰富多彩。 我们会为小鲤鱼的坚持不懈所打动，我们会对小樱的神奇力量充满好奇，我们会被江流儿的正义所吸引。 我们给家人道谢，给爱人表白，给朋友述说，想必你也有很多话想给你所爱的动漫人物说吧。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线下收集了很多同学想对动漫人物说的话，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是否也能唤起你的共鸣呢？ 我记得小的时候看那个飞天小女警的时候，就有一个场景记忆深刻，就是其中一个女孩，她们不是经常打那种妖怪嘛，然后不是妖怪就是那种就是坏人坏蛋，然后就是有一次那个小女孩掉了一个牙齿，然后她奶奶就跟她说，你把牙齿放在那个枕头底下，然后她第二天早上就会变成一个金币，然后那个小女孩就照做了，她真的得到一个金币，后来她就为了得金币每天去打那些坏人，把她牙齿打掉，打掉之后放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然后这个就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曾经也把我的牙齿放在枕头底下，结果没有金币，感觉受到了伤害。 来，让我们打开关于宫崎骏的百度百科。1984年，风之谷看过，天空之城看过，龙猫看过，魔女宅急便，岁月的童话，红猪，百变狸猫，刺儿，倾听幽灵公主，千与千寻，以及猫的报恩，哈尔的移动城堡，还有悬崖上的金鱼及借东西的小人阿里艾蒂，主曲物语与美人盛开的山坡，以及最后的一部起风了，这些我全都看过。第一部看的应该还是千与千寻吧，因为老人家他说千与千寻是送给世界上所有10岁的小女孩们看的，我呢刚好就是在10岁的时候看的这部片子，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大概到现在为止看了6遍还是7遍了，每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到了初中的时候喜欢写作，然后于是一遍一遍的看侧耳倾听，里面的音乐真的太好听了，每天睡觉之前都要听一遍，觉得自己就是里面那个喜欢写作然后看书看到废寝忘食的小女孩。然后后来因为太懒惰了，又喜欢上了猫的报恩啊，里面的那只猫伯爵真是太帅了，宫崎骏我爱你。 说到童年的动漫，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个比较伤心的故事，然后发生在我的小学阶段，那时候大家就流行看一部叫做《火力少年王》的，不是动漫，但是胜似动漫的一部，国产非动漫的动漫，然后当时就是悠悠球嘛，就会秀那种睡眠球在底下转嘛，好多人练不熟，但是我练成了，我就觉得哇我好棒，我练别的，然后我就看中了一叫做抛砖引玉的一招，感觉特别帅，把球扔出去再收回来那种，超级帅，然后我就练，然后终于有一天那个球把我门牙打掉了，对，就很伤心你知道吗，真的很伤心。 说到那个小时候看的动漫，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数码宝贝，我看了那个就是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我都特别喜欢，就是每一部它最后的结尾都是就是虽然是不同的形式，但是它都是就是悲伤中但是又饱含着希望的，尤其是第一部最后那个结尾，就是太一他们8个人然后又回到了他们一开始来到数码世界的那个电车上，然后坐着那个电车回到回到现实世界，然后那个主题曲 Butterfly 一响起来，然后当时那个美美的帽子飞起来，然后就是飞给了就是他的那个数码兽的同伴，然后被巴鲁兽接住了，然后他们一边哭着一边道别，当时真的我现在每次看到那个都还会哭，就是我觉得数码就是它的主题永远都是就是虽然是会有悲伤，但是永远都是就是充满着爱和希望的故事。 本期8.75毫米电台到这里就结束了，您可以关注北语广播台喜马拉雅 FM 与网易云音乐平台以及我们微信公众号8.75毫米电台，我们下一星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世界那么大，即便不能身临其境，也可以听听我们的声音。绕出丛林，升上云海，掠过湖边，也许会掀起一丝波澜，再来到你的耳畔。 你未曾涉足的地方，也有一群热情奔放的人们，也有一片被深爱着的土地，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他们一直在等待你，等待热爱旅游的你去发现他们，感知他们，爱上他们。 世界那么大，即使不能一一感受，也可以跟随我们的声音去探寻那些鲜为人知的神秘国度，体会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我是主播蒋思凡。 我是主播宋悠扬。 嘿，上期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你猜出谜底了吗？ 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推送中给出的答案呢？你们以为就这么简单的吗？ 嘿嘿，我们想趁着签证还能用再去一趟欧洲，所以到底是哪里呢？ 冰川与火山，峡湾和温泉，伟丽的极光极昼，自在的鲸豚海鸟，都让你的冰岛之旅如史诗般难忘。 不错，就是冰岛。那今天我们就去冰岛看极光，泡地热温泉，还要去冰川探险。 哎呀，你看你猴急，你刚才说签证还能用什么签证呀？ 申根国签证哦，冰岛是申根国成员，只要你有申根国其他国家的未过期签证就可以入境的哦。我们第一期去的斯洛文尼亚也是申根国。 那签证搞定了，你先说说你了不了解冰岛呀？ 冰岛，欧洲西北部岛国，近北极圈，介于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格陵兰海之间，西隔丹麦海峡与北美洲的格陵兰岛相望，东南端距苏格兰805千米。冰岛领土位于大西洋中极之上，岩浆活动活跃，全国活火山多达30座，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地区之一。全境3/4土地是高原，沿海有狭小平原，最高峰华纳达尔斯火山海拔2119米，占冰岛全岛面积的11.5%。由于冰川和火山大范围的并存，因此被称为冰与火之国。 哇，不错呀，思凡，果然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啊。 悠扬，你想想看，缓缓移动的冰川在崇山峻岭之间切割出一条条通道，北极光优雅地飘舞在空中，绚丽多彩，如梦似幻。间歇泉喷涌，泥塘里冒着气泡，地表的裂缝中不时喷出硫磺味的烟雾，这真是一个为精灵和北极能量所统治的神话国度啊。它旖旎的风光让冰岛被称作最像外星的国家。 很多人一听到冰岛可能不自觉的会打个哆嗦，事实上冰岛虽然地处北极圈附近，但因深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冬季气温并不低，平均温度-20摄氏度左右，夏季气温全岛在7至12摄氏度之间，冬天呀还没有北京冷呢。 是啊，完全不用担心，冰岛的温泉数量是全世界之冠，全岛约有250个碱性温泉，天冷了可以泡一泡地热温泉嘛。地热温泉是冰岛的骄傲，冰岛的国民娱乐消遣活动就是在数不胜数的地热温泉中嬉闹玩耍。从雷克雅未克市中心到偏远的西峡湾区半岛边缘地带，地热温泉无处不在，最著名的沐浴地点要数蓝色细湖。这座乳蓝色的天然水疗场坐落在壮观的黑色熔岩地上，湖水来自一座未来主义风格的地热发电厂，水温完美地保持在38度，滚滚蒸汽，热气腾腾的西湖水中满是二氧化硅沉淀物，人们会把白色的硅藻泥涂抹在身上。 蓝湖是冰岛的代表地，有些人说它太过商业化，人潮太过拥挤，这并没有错，但如果不亲自去一次的话，你一定会留有遗憾。 不过如果你想找一个人少一点的地方，米湖自然浴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可以进入温暖的乳蓝色的自然泉水中，甚至置身于阿斯恰珀火山口的维利湖中，感受火山温泉。舒缓的泉水和舒心的美景使人全身心的放松，它们不仅能够令人放松身心，还是完美的宿醉解药，也是结识当地人的一个不错场所。 泡完温泉，该动身去看我梦寐以求的极光了。每个人都渴望一睹北极光，这种天象变化把漫漫冬夜变成了天然的熔岩灯。太阳带电粒子流进入地球磁场时，极光就会形成，你会看到一层飘渺的光帘，可能是绿色、白色、紫色或红色。北极光在天空中闪烁摇曳，就像是无声的烟火。 看北极光在无数人的遗愿清单上，它对于那些喜爱寒冷天气的旅行者来说拥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他们都会抵达冰岛，一边祈祷着良好的观赏条件，一边翘首向天空张望，想要一睹北极光的真容，你需要很好的运气。不过在九月中旬至次年四月中旬，任何时候你都能在晴朗黑暗的天空中看到北极光。 黑夜中美轮美奂的极光啊，如丝如绸，如梦似幻，不像烟花彩虹般耀眼，却神秘魅惑的犹如黑暗中的精灵，散发着诡异迷人的光。 文科生就是改不了文绉绉的毛病啊。思凡思凡，醒醒，我们该去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了，你不是要说去探险吗？ 哦，对对对，差一点就伴着极光睡着了，哈哈。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冰川探险。 倘若你内心的探险家曾经梦想过探索北极圈，那你一定会爱上冰岛的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是这座欧洲最大的国家公园，覆盖了冰岛13%的面积，守护着壮丽的瓦特纳冰盖，除南北极外世界上最大的冰盖。冰川之下涌动着活火山和山峰，没错，这是真正的冰与火之地。你会被这座超大型公园中多样的地貌、徒步小径和活动迷住。由于公园规模庞大，它有许多入口，你可以从南部的斯卡夫塔费德或北部的阿斯匹吉开始旅程。 探索瓦特纳冰原白色世界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乘坐难忘的雪上摩托车，最便捷的线路是沿 F985 四驱车小路前往斯考拉冰川的开阔山坡。这条长16公里的路，有的地方几乎垂直，有的路段在冬季覆盖冰雪，天然的探险之地，说的一点也没错啦。 瓦特纳冰原周边的冰河湖同样值得前往，一连串闪着蓝色幽光的冰山如幽灵一般飘过，这一幕离奇的场面构成了天然的电影布景。其实你或许已经在蝙蝠侠侠影之谜和詹姆斯邦德的电影择日而亡里见过他的身影。这些碎裂的冰块是从瓦特纳冰原的一条支流布雷扎梅尔库冰川中坠落下来的，你可以试试40分钟的两栖船观光船，还能尝尝有千年历史的冰。哎，思凡，还有一个地方啊，我听了名字就特别想去呢。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里，巨魔半岛，对不对啊？ 嘿嘿，你真是懂我。我们就把游览巨魔半岛当作瓦塔纳冰原探险之后的一种享受吧。如今公路隧道连接了景色壮观的西格吕菲厄泽和欧拉夫斯菲厄泽小镇，他们是公路两头的定居点。这里极具魅力的旅行亮点包括霍斯索斯无与伦比的峡湾泳池、品质优良的当地特产，以及西格吕菲厄泽非同凡响的飞鱼时代博物馆。 我看这个半岛上可进行的活动还不少呢，在这里你不仅可以领略壮丽的风光，参与优质的徒步旅行活动，搭乘直升机前往高山滑雪场，参观小型啤酒厂，参加观鲸之旅，还可以乘坐渡轮前往近海岛屿格里姆塞岛和赫里斯岛。 我听说还有一座半岛，去了这儿就等于去遍了整个冰岛，那就是斯奈山半岛。 这里拥有原始的海滩、鸟类保护区、马场和熔岩园，是冰岛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你既可以从首都前往这里进行一日游，也可以在这里轻松地度过一个长长的周末。 斯奈山半岛被称作微型冰岛一点也不奇怪，水光粼粼的峡湾，造型奇绝的火山山峰，蜿蜒曲折的海岸峭壁，绵延宽阔的金色海滩，以及嘎吱作响的熔岩园，共同造就了多元而又迷人的风景。这里甚至还有国家公园和冰川覆盖的层层火山。儒勒·凡尔纳把斯奈菲尔冰川的冰棺描述成通往世界中心的魔法通道，一定是有原因的。 冰岛的美都浅浅地藏于自然中，等着我们探索。探索冰岛最好的方式就是租一辆车，沿着一号公路自驾游。一号公路也被称为环形公路，这条1330公里长的柏油碎石路环岛而建，如同时钟一般穿过瀑布点缀的清脆山谷，驶过迷人的冰川细湖，经过从冰盖上滴下来的如同蛋糕糖霜般的冰舌，路过如爆米花似的座座漂浮在湖面上的冰山，越过铺满灰色冰水沉积沙砾的荒漠般的平原，荒无人烟的海岸和天鹅绒般的长满苔藓的熔岩园。 一号公路沿途景色超级壮观，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转弯。环形公路是自驾的主要线路，但我们也可以另辟蹊径，沿着细小的岔路进入荒野，探索自然风光的独特和壮丽、辽阔和疯狂。 体验了冰岛的多种风姿，还剩下最后一个重头戏， 我们要去探寻冰岛的动物啦。 冰岛大地看起来也许一片沉寂，但海洋和天空却生机勃勃。这里是世界上最棒的观鲸地点之一，小须鲸、座头鲸甚至蓝鲸都是幽深峡湾的常客，而海鸟的数量之多也令你难以置信，大约有1000万只角嘴海雀，在海边悬崖上筑巢的鸟类数量更是创造着前所未有的记录。 冰岛的角嘴海雀最为著名，从5月底到8月，观看角嘴海雀的最佳地点包括劳特拉尔角、格里姆塞岛和赫马岛。赫马岛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角嘴海雀栖居地。8月，角嘴海雀雏鸟开始离巢，在赫马岛上，它们经常因为镇上的灯光而迷失方向，因此镇上的孩子们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待到很晚才睡，将迷路的雏鸟捡起来，为它们指明海的方向。 我想这些孩子的善良也是海鸟愿意栖居在这儿的原因了。而鲸鱼就要到胡萨维克去看，胡萨维克号称冰岛观鲸之都，大多数人造访这里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夏季有多达11种鲸鱼来此觅食，观赏鲸鱼的最佳时段是6月至8月，你还可以在胡萨维克鲸类博物馆了解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生物。 别的国家尝美食，到冰岛就尝冰啦，一想到能尝尝千年之冰，我就超级超级激动啊。 哎呀，瞧瞧你瞧瞧你，饿得连吃冰都那么兴奋了吗？谁说冰岛只能吃冰的啦？ 老公，我们周末要